每一个生命拿在这个世界以前，就注定要承受人间的苦辣酸甜，也许会有很多的危险，也许就在不经意间就能让你看不到明天。有人睁开双眼看到微笑的脸，要有永远被笑的眼被推进殡仪馆的房间，就会燃烧着红色火焰，灰飞烟灭消失在了人间。被自己最亲热的欺骗，却还要保持一张微笑的脸，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没有一点快乐，得到的全部都是痛苦还有难过。我向往一遍天空海阔，我追求梦想从未停过，有人能够活得自由自在，也有的越不过前面的障碍，死在了大门之外。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磨难，才能够看到最后的星光到底有多璀璨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每时每刻都在现场直播，根本就不可能让你重新来过。如果这是一部电影，我就是编剧，拿着一支铅笔写自己的故事。红色火焰燃烧过后，只剩下白色的烟安静的飞翔。蓝色的天飞过的高山，和海边飞过的黑夜，和白天飞过的春天，和秋天飞过的夏天和冬天。就算是夜晚失眠，我也不会有香烟。都说他是偷心的贼，却害了多少人的肺，祸害了多少人的一生，就让多少人变成了一个黑心的人。我承认我以前从未对谁敞开过心底的那扇门，埋藏在心中，他只有恨我看淡了世人一生，只为追求荣华富贵，出卖了亲人和朋友，都不再后悔。我曾经挖了一座坟，埋葬了一堆未亡的人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个人为利益犯下的罪，违背的良心，我记得错的我只想做一个诗人，隐居山林，看天空多鸟自由飞行。夕阳西下，远行的等迟迟未归，夜不降临等候的人关上了房门，落下了泪。夜晚只有酒君作陪的我，就算活得再醉也不能够安静的入睡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誓死相随，如果可以请祝福他，也能够饶着自己不管是谁。恨一个人不一定要给他立一座碑，如果可以希望他也可以过完人生的结尾。我宁愿相信每个的生下来就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我宁愿用尽全体力气和邪恶的力量火拼，就算失去了生命，也要捍卫世界的和平。